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Chrome 架构，仅仅打开一个页面，为什么会有四个进程？无论你是想要设计高性能的 Web 应用，还是要优化现有的 Web 应用，你都需要了解浏览器中的网络流程、页面渲染过程、JS 执行过程以及 Web 安全理论。而这些功能是分散在浏览器的各个功能组件中，比较多，比较散。要怎样学习才能掌握呢？通过浏览器的多进程架构的学习，你就可以把这些分散的知识点串起来，组成一张网，从而让自己能够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理解 Web 应用。因此啊，学习浏览器的多进程架构是很有必要的。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专栏中，我所有的分析都是基于 Chrome 浏览器的。那么多浏览器，为什么偏偏要选择 Chrome 浏览器呢？因为 Chrome 浏览器、微软的 Edge 以及国内的大部分主流浏览器都是基于 Chromium 20开发而来，而 Chrome 是谷歌的官方发行版，特性和 Chromium 基本上一样，只存在一些产品层面的差异。再加上 Chrome 是目前世界上使用频率最高的浏览器，所以 Chrome 最具代表性。在开始之前啊，我们一起看一下 Chrome 打开一个页面需要启动多少进程。你可以点击 Chrome 浏览器右上角的选项菜单，选择更多工具的子菜单，点击任务管理器，这将打开 Chrome 的任务管理器窗口。你也可以参考文中我放置的窗口图。和 Windows 任务管理器一样， Chrome 任务管理器也是用来展示 Chrome 的进程信息的。从图中可以看到 Chrome 启动了四个进程。你也许会好奇，只是打开了一个页面，为什么要启动这么多进程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进程的概念。不过，由于好多人容易把进程和线程的概念混淆，从而影响到后续其他概念的理解，所以在这里我要将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一并为你讲解下。为了更好的理解进程和线程啊，你首先需要理解什么是并行处理。计算机中的并行处理就是同一时刻处理多个任务，比如我们要计算 A 等于1加 2,B 等于1/5,C 等于7/8这三个表达式的值，并显示出结果。在编写代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拆分为四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计算出 A 等于1加 2, 然后第二个任务是计算出 B 等于1/5,第三个任务是计算出 C 等于7/8。然后第四个任务是最后显示计算的结果。在正常的情况下，程序可以使用单线程的处理，也就是分四步按照顺序分别执行这四个任务。如果要采用多线程会怎么样呢？我们只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使用三个线程同时执行前面三个任务。第二步，再执行第四个显示的任务。通过对比分析啊，你会发现使用单线程执行需要四步，而使用多线程执行只需要两步。因此使用并行处理能够大大的提升性能。多线程可以并行处理任务，但是线程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它是由进程来启动和管理的。那么什么又是进程呢？一个进程就是一个程序的运行实例。详细的解释就是，启动一个程序的时候，操作系统会为该程序创建一块内存，用来存放代码、运行中的数据和一个执行任务的主线程。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运行环境叫做进程。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上述计算过程，我在文中画了一幅单线程与多线程的进程对比图，你可以参考一下。从图中可以看到啊，线程是依附于进程的，而进程中使用多线程的并行处理能够提升运算效率。总的来说，进程和线程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进程中任意一个线程出错了，都会导致整个进程的崩溃。在这里我们可以模拟一下场景，比如我们把前面第二个表达式稍作修改，在计算 B 的值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表达式的分母改为0。当线程执行到 B 等于1/0/20的时候，由于分母是0，线程会执行出错，这样就会导致整个进程的崩溃。当然了，另外两个线程的执行结果也就没有了。第二个特点是，线程之间共享进程中的数据。你可以结合下面这张图，你可以看出线程之间可以对进程的公共数据进行读写操作。从这幅图中可以看出，线程1、线程2、线程3分别执行任务1、任务2、任务3， 并把最终的运算结果写入到 ABC 中，然后啊，线程2继续从 ABC 中读取数据，用来显示执行结果。第三个特点是，当一个进程关闭之后，操作系统会回收该进程所占用的内存。具体的来讲，就是当一个进程退出的时候，操作系统会回收该进程所申请的所有资源，即便其中有的线程因为操作不当而导致内存泄露，当进程退出时，这些泄露的内存也会被正确的回收。比如啊，之前的 IE 浏览器支持很多插件，而这些插件是很容易导致内存泄露的，这意味着只要浏览器开着，内存占用就有可能会越来越多。但是一旦关闭浏览器进程的时候，这些内存就会被系统回收掉。进程和线程之间的第四个特点是，进程之间的内容相互隔离。进程隔离是为了保护操作系统中的进程互不干扰的一种技术，每一个进程只能访问自己的数据，也就避免出现了进程 A 写入数据到进程 B 的情况。正是因为进程之间的数据是严格隔离的，所以当一个进程如果崩溃了或者挂起了，是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进程的。如果进程之间需要进行数据通讯的话，这时候就需要使用进程间通讯机制了，这个机制简称为 IPC。 在了解了进程和线程之后，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单进程浏览器的架构。顾名思义啊，单进程浏览器就是指浏览器的所有功能模块都运行在一个进程里面，这些模块包括了网络、插件、 JS 运行环境，然后渲染引擎和页面等。其实早在2007年之前啊，市面上的浏览器都是单进程的。单进程浏览器的架构如下图所示。你可以看出啊，如此多的功能和模块运行在一个进程里面，是导致单进程浏览器不稳定、不流畅、不安全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分析下出现这些问题的具体的原因。首先啊，是不稳定的问题。早期的浏览器需要借助于插件来实现如 Web 视频、 Web 游戏等各种强大的功能，但是插件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模块。由于插件是运行在浏览器进程中的，所以一个插件的意外崩溃会引起整个浏览器的崩溃。除了插件之外，渲染引擎也是不稳定的，通常一些复杂的 JS 代码就有可能引起渲染引擎的崩溃，和插件一样，渲染引擎的崩溃也会导致整个浏览器的崩溃。接下来是第二个不流畅的问题。从上面的示意图可以看出，所有的页面渲染模块、 JS 执行环境以及插件都是运行在同一个线程里面的，这就意味着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模块可以执行。比如下面这个无限循环的脚本，如果让这个脚本运行在一个单进程的浏览器页面里面，你感觉会发生什么？你可以想一下，因为这个脚本是无限循环的，所以当它被执行的时候，它会独占整个线程，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其他运行在该线程中的模块就没有机会被执行了。因为浏览器中所有的页面都是运行在这个线程里面的，所以啊，这些页面都是没有机会去执行的。这样就会导致整个浏览器失去响应，变得非常非常卡顿。这块内容要继续往深的讲，就到了页面的事件循环系统了。具体相关的内容我会在后面的模块中为你深入讲解。除了上述脚本或者插件会让单进程浏览器变卡顿外，页面的内存泄露也是单进程变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通常啊，浏览器的内核是非常复杂的，运行一个复杂点的页面，然后再关闭页面，会存在内存不能被完全回收的情况，这样导致的问题是使用时间越长，内存占用越高，浏览器会变得越来越慢。最后啊，第三个问题是不安全。这里面依然可以从插件和页面脚本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原因。插件通常是使用 C 或者 C++ 等语言来编写的，通过插件你可以获取到操作系统的任意资源。当你的页面运行了一个插件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这个插件能够完全的操作你的电脑。如果是个恶意插件，那么它可以释放出病毒，窃取你的账号密码，引发安全性的问题。至于页面脚本啊，它可以通过浏览器的漏洞来获取系统权限。获取系统权限之后，这些脚本可以对你的电脑做一些恶意的事情，同样也会引发安全问题。以上这些就是当时浏览器的特点，不稳定、不流畅，而且不安全。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也许你没有经历过，不过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当你正在用浏览器打开多个页面的时候，突然某个页面 崩溃了或者失去响应了，随之而来的是整个浏览器的崩溃或者无响应，然后你会发现你给老板写的邮件也随之消失了，这时候你的心情会不会和崩溃的页面一样崩溃呢？好在现代的浏览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这就得聊聊我们的这个多进程浏览器的时代了。首先啊，是早期的多进程架构，你可以先看文中的早期 Chrome 进程架构图，这是2008年 Chrome 发布时候的一个进程架构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啊， Chrome 的页面是运行在单独的渲染进程里面的，同时页面的插件也是运行在单独的插件进程里面的，而进程之间是通过 IPC 机制进行通讯的。我们现在看看是如何解决不稳定的问题的。由于进程之间是相互隔离的，所以当一个页面或者插件崩溃时，影响到的仅仅是当前的页面进程或者插件进程，并不会影响到浏览器进程和其他的页面进程。这就完美的解决了页面或者插件崩溃会导致整个浏览器崩溃的问题，也就是不稳定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不流畅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同样 JS 是运行在渲染进程里面的，所以即便 JS 阻塞了渲染进程，影响到的也仅仅是当前的渲染页面，并不会影响到浏览器和其他的页面，因为其他的页面脚本是运行在他们自己的渲染进程里面，所以当我们在 Chrome 中运行上面那个死循环脚本时，能影响到的仅仅是当前的那个页面。对于内存泄露的解决方法就更简单了，因为关闭一个页面的时候，整个渲染进程也会被关闭，之后啊，该进程所占用的内存都会被操作系统回收掉，这样就轻松地解决了浏览器页面内存泄露的问题。最后啊，我们再来看看上面那两个安全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首先啊，采用多进程架构的额外的好处是可以使用安全沙箱，你可以把沙箱看成是操作系统给进程上了一把锁，沙箱里面的进程可以运行，但是不能在你的硬盘上写入任何数据，也不能在敏感的位置读取任何数据，比如你的文档和桌面。 Chrome 把插件进程和渲染进程锁在沙箱里面，这样即便在渲染进程或者插件进程里面执行了恶意程序，恶意程序也无法突破沙箱来获取你系统的权限。好了，分析完早期的 Chrome 浏览器后，相信你已经了解了 Chrome 浏览器采用多进程架构的必要性。不过 Chrome 的发展是滚滚向前的，相比之前，目前的架构又有了很多新的变化，这里你依然可以参考下面的这张架构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啊，最新的 Chrome 浏览器包括了一个浏览器主进程，一个 GPU 进程，一个网络进程，多个渲染进程和多个插件进程。下面我们就来逐个分析一下这几个进程的功能。首先是浏览器进程，浏览器进程主要负责界面的显示、用户交互、子进程管理，同时啊还提供一些存储功能。然后渲染进程核心任务是将 HTML、CSS、JS 转化为用户可以与之交互的网页。然后排版引擎 Blink 和 JS 引擎 V8 都是运行在该进程里面的。默认情况下 Chrome 会为每个标签创建一个渲染进程，出于安全考虑啊，渲染进程都是运行在沙箱模式下的。第三个是 GPU 进程，其实啊 Chrome 刚开始发布的时候是没有 GPU 进程的，而 GPU 进程使用的初衷是为了实现 3D CSS 的效果，这是随后的网页啊 Chrome 的 UR 界面都选择采用了 GPU 来绘制，这就使得 GPU 成为了浏览器的普遍需求。随后啊 Chrome 在其多进程的架构基础上引入了 GPU 进程。然后第四个是网络进程，主要负责的是页面的网络资源的加载，之前作为一个模块运行在浏览器进程里面的，直至最近才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进程。第五个是插件进程，主要是负责插件的运行，因为插件是容易崩溃的，所以需要通过插件进程来隔离，以保证插件进程的崩溃不会对浏览器和页面造成影响。讲到这里，现在你就应该能够回答文章开头提到的问题了，仅仅打开一个页面为什么会有四个进程呢？因为打开一个页面至少需要一个网络进程、一个浏览器进程、一个 GPU 进程以及一个渲染进程，总共四个。如果打开页面里面有运行插件的话，还会加上一个插件进程。不过啊，凡事都有两面性，虽然多进程模型提升了浏览器的稳定性、流畅性以及安全性，但是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首先啊，更高的资源占用，因为每个进程啊都会包含过 公共的基础结构的副本，比如 JS 的运行环境，这就意味着浏览器会消耗更多的内存资源。第二个是更复杂的体系结构，浏览器各个模块间的耦合性高，然后扩展性差等问题，导致了现代的架构已经很难适应新的需求了。对于上面这两个问题， Chrome 团队一直在寻求一种弹性的解决方案，既可以解决资源占用高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复杂的体系架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啊，在2016年 Chrome 官方使用了面向服务架构的试想，设计了新的 Chrome 架构，也就是说 Chrome 架构会朝着现代操作系统所采用的面向服务的架构的方向发展，原来的各种模块会被重构成独立的服务，每个服务都可以运行在单独的进程里面。访问服务必须使用定义好的接口，通过 IPC 来通讯，从而构建一个更内聚、松耦合、易于维护和扩展的系统，更好地实现 Chrome 的简单、稳定、高速、安全的目标。如果你对面向服务架构感兴趣，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资料，这里就不过多介绍了。 Chrome 这边要把 UI 然后数据库、文件、设备、网络模块等重构为基础服务，类似于操作系统的底层服务。接下来我也为你展示了 Chrome 面向服务架构的进程模型图，你可以看一下。目前啊， Chrome 正处在老的架构向面向服务架构的一个过渡阶段，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Chrome 正在逐步构建 Chrome 的基础服务，如果你认为 Chrome 是便携式操作系统，那么 Chrome 基础服务便可以被视为该操作系统的基础系统服务层。同时啊， Chrome 还提供了灵活的弹性架构，在强大的性能设备上会以多进程的形式来运行基础服务，但是如果在资源受限的设备上， Chrome 会将很多服务整合到一个进程中，从而节省了内存的占用。这个操作你可以结合文中的示意图来理解一下。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内容比较多，为了便于你的消化，下面我简要的梳理并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本文我主要从 Chrome 的进程架构的视角分析了浏览器的进化史。最初的浏览器都是单进程的，它们不稳定、不流畅、不安全。之后出现了 Chrome， 创造性的引入了多进程架构，并解决了这些遗留的问题。随后 Chrome 试图应用到更多的业务场景里面，比如移动设备、 VR、 视频等。为了支持这些场景， Chrome 的架构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架构的复杂性倒逼着 Chrome 开发团队必须进行架构的重构，最终 Chrome 团队选择了面向服务架构的形式，这也是 Chrome 团队现阶段的一个主要的任务。鉴于目前架构的复杂性，要想完全过渡到面向服务架构，估计还需要好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不过 Chrome 开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的特性会一点点的加进来，这也意味着我们随时能看到 Chrome 新的变化。整的来说， Chrome 是在以一个非常快速的速度在进化，越来越多的业务和应用都逐渐的转移至浏览器来开发。身为开发人员，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而应该紧随其步伐，收获这一波技术的红利。最后呢，留给你个思考题，回顾浏览器的进化路线，你认为推动浏览器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当然了，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